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5号星期日。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5.8，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关注北京福茂会中国建筑企业拿下50亿元大单。 天津方面，立足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滨海新区打造更多千亿级产业集群。 河北方面，聚焦数博会，数字化赋能让城市治理更高效。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广州新增阳性人员与境外输入确诊基因测序高度同源，社区传播风险较低。 另外，国际电讯将会关注百名赴美阿富汗人疑涉恐怖组织，潘杰希尔省形势不明。 澳大利亚近8000民众请愿引进中国新冠疫苗。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特色游长城线路发布。 完美收官，中国残奥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和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三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和低层偏东风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上午，北京市仍然将会有降雨，主要降雨时段是在今天的半夜前后到明天早晨，雨量分布不均，预计北京市西部地区的雨量较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强，明天中午前后降雨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结束。 受降雨的影响，北京市气温走低，平均温度在16至25摄氏度，体感偏凉，请适当添衣，谨防感冒。另外，降雨还将对明天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外出雨具随身，司机朋友们请减速慢行，避免涉水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连日来的降雨不断拉低气温，秋天的氛围感也越来越浓。下周北京市是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还将会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白露节气。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一场秋雨一场寒，眼下本市虽未正式入秋，但几场连绵不断的降雨已然渲染了北京的秋色。下周一本市以小雨天气开场，周二之后主要以晴转多云为主，日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跌破20摄氏度，在18摄氏度上下起伏，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早晚出行已经需要长袖御寒，夜间盖被子也需要增加厚度。节气方面，下周二17:52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第15个节气白露。 白露过后，夏天残余的暑气逐渐消失，冷空气转守为攻，早晚天气随之转凉。养生方面以对抗秋燥为主，早睡早起，顺应自然，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尽量避免羊肉、辣椒、花椒等大温大热辛辣刺激的食物，还可适当食用当季新鲜多汁的果蔬，如梨、萝卜、黄瓜、西红柿等。另外，白露时节也是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多发的季节，提醒体质易过敏的人群要少吃或不吃鱼虾、生冷辛辣的食物。 接下来关注服贸会方面消息。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期间举行的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殷勇表示，北京将积极配合做好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尽早投入运营，打造以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为特色的证券交易所。 同时，北京市将加强北京证券交易所与各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股权份额转让平台等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形成支持创新创业的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形成机制。 北京将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将以服务构建与首都功能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为目标，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促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可持续的金融发展。具体来说，北京将提升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能级，打造金融双向开放新高地，加快完善首都金融市场体系，并巩固提升数字金融的领先优势，建设绿色金融国际中心，持续优化国际一流的金融营商环境。 继续来关注服贸会。在服贸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基于 5G 的新技术得到了重点展示。全球首辆 5G 加 8K 转播车现场展示了转播技术。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中国电信展区的屏幕上，展示了全国首家 5G 加 MEC 智慧遗址公园。观众可以通过终端看到中华第一王都洛阳二里头遗址5000年前的盛景。工作人员介绍说，利用技术对历史古迹原建筑的复原和现在的遗址进行叠加，让文物活起来。 我们去圆明园去旅游的时候，拿着平板对着它那个12生肖龙头马首一对，哎，原来那个辉煌的盛世就展现到你现在的屏幕中。 而在中国移动展区，一个外观类似卡通形象大白的双轴6B 机器人正忙着做咖啡。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这个机器人已经在西单咪咕咖啡店得到应用。 它能完成全套的冲泡流程，从取豆、磨豆，然后焖蒸、冲泡、手冲咖啡，对水流的速度啊，以及焖蒸的时间，包括用水的质量要求会比较高一些。新手咖啡师的话，他可能很难保证每一杯的品质，但是我们机器人就完全把手冲的手法进行量化，所以它能保证每一杯出来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另外，全球第一辆 5G 加 8K 超高清转播车也亮相首钢园9号馆。北京中联合超高清技术协同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这边场地做了一个落地的全流程，首先从演播室，然后通过转播车现场制作，下边的收录和存储，包括后期的制作，我们这边都有展示。现在在做的是和北京电视台会有一个直播活动，动画几十频道有一款直播会在这边。 观众还可以走进 5G 加 8K 影院，通过大屏幕如身临其境般参观故宫精美展品。 继续来关注，今天2021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高峰论坛现场，北京建工中建二局分别签下了5亿英镑和7.98亿元人民币的工程大单，向海外输出了中国建造方案。 今天上午的第一场签约是北京建工旗下国际工程公司与直布罗陀经济发展部正式签署工程承包框架协议，将深度参与直布罗陀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15项工程建设，总合同额达到5亿英镑，约合人民币45亿元。根据协议，北京建工将会以总承包形式参与当地的老年公寓、工人公寓、海岸改造、体育场、停车楼、游乐场、社区仓储等15项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工程。 随后，中建二局也在论坛现场成功签约了马来西亚溧阳云上项目，合同额达到了7.98亿元。 马来西亚利阳云上项目为两栋高端超高层公寓，占地680亩，其中 A 栋64层， B 栋65层，建筑高度均超过了240米。独特的是，该项目坐落于马来西亚旅游胜地云顶高原地区，当地人称之为云端乐园。 2021年服贸会北京日活动上，北京丰台区携中车转型升级基金项目、国际数字制造产业园项目签下150亿元大单，签约项目包括建设40万平方米的国际数字制造产业园。 中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以及丰台区政府共同发起的100亿中车转型升级基金正式签约。本轮合作，双方将目光重点投向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关键基础零部件等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的优质企业，促进轨交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质量发展。 丰台区还将会和全球领先供应链、大数据以及新能源领域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服务与投资管理公司普洛斯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利用两区建设契机，合力打造国际化的产业新平台。为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北京丰台区还上线投资丰台地图，这是一款可实时查询丰台区投资政策、空间资源的数字服务平台。地图方便企业一站式查询各类产业园、重点楼宇的地点、租金、惠企政策以及配套服务等等，并配置了政策制定专员服务，实现了用户输入查询条件，系统自动生成政策定制报告，给出最直接的投资政策，搭建政企沟通的高效通道。 怀柔区一直以好山好水、京郊度假休闲目的地为市民们所熟悉。不过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城市功能不断完善，怀柔的科学生态也已经初步形成。在今年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怀柔的展台上主打的就是科技元素，从雨滴发电、运动背包到电子面膜，都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展厅内最吸引人眼球的是一台写有雨滴摩擦纳米发电机的器械，水从上方模拟雨滴状态落下，下方是几块长方形的板材。来自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的刘峰介绍， 我们制备的一个纳米薄膜器件，然后在下雨的场景下，这个雨滴作为液体，然后我们制备的这个器件作为固体，一个固液接触摩擦起电的一个原理。 雨滴发电装置的旁边是一个由发动机带动的上下运动的木板，不过挂在上面的背包却能做到几乎不挪动的状态。中科协行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薛庆芳说， 它是中科院力学所研发的，它是能够减重87%。我们人背上以后呢，可以就是相当于说人在动，那包实际上是不动的，你在行走和奔跑的时候。 同样是由中科协行展示的电子面膜也是满满的科技感。薛庆芳介绍， 这个电子面膜呢，利用的是石墨烯的柔性的导电系统，根据脸的这个凹凸起伏啊，可以平铺到脸上，在很好的覆盖到脸上的一个每一个部位。这样的话呢，所有的涂抹在脸上的营养物质呢，就很容易去吸收。 怀柔区文促中心主任温兰生告诉记者， 我们是突出了怀柔科技城这个科技赋能。比如说我们推出的怀柔科技城各个院所提供的这些科技产品和科技体验项目，这个游客和市民来参加服贸会，而且体验的热情特别的高。然后影都呢也有我们的特色，把我们这些年来的这个大片儿，包括我们的一些品牌活动进行了展示。惠都呢重点展示了就是在雁栖湖周边这几年举办的像 APEC 呀、一带一路啊这些高端的政经会议，从科技文化会展等多个方面展示怀柔一加三如何发展的这种格局。 继续来关注服贸会，带货助农、教培监管、长租公寓。在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上，记者注意到，很多金融机构在产品、服务、渠道等方面打造了鲜明特色的金融品牌和产品服务，走上了差异化的竞争之路。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密云本地的夏黑葡萄，可以生吃的草莓番茄，在福茂会北京农商银行的展台，记者看到两位主播正在现场连线凤凰乡村游商户直播带货，引得不少参观者现场掏出手机下单。农商行网络金融部相关负责人罗玲介绍说， 今天的这个直播带货呢，就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与这个乡村游上的这个商户直连，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到我们郊区的非常优质的农产品，一方面带动了观光农业，特别是农民农户的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呢，也为市民百姓提供了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休闲娱乐的平台。 在建设银行展区，住房租赁板块营造了家一般的温馨与舒适。通过 VR 实景看房，记者看到建行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等地打造了多个长租精品项目。本届展会，交通银行也带来了科技赋能、普惠民生的各项金融产品，其中交银汇效涵盖聚合支付、资金监管等功能，已经为西城教委、海淀教委、朝阳教委等搭建平台服务。这也是响应双减政策落地实施，有效对教培机构预付费进行监督管理的助手。交行北京市分行公司业务部产品经理思念说， 首先是弊端的学校在平台上完成一个学校资质的备案，教委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线上的资质的审批，审批完之后这个学校可以发布课程，然后就会挂在我们的平台上， C 端的家长就可以选择学校和课程，这个钱的话会在学校的监管账户做冻结，然后根据学校和家长的确认的指令来解付这个资金，这样的话可以规避资金风险，可以更好的为家长进行一个服务。 昨天福茂会举行颁奖典礼，正式公布了获选的100个服务示范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呈现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的最新成果。服务示范案例遴选活动2016年首次举办，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福茂会重要的品牌活动之一。全球服务实践案例中，中国建筑一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小笨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20家企业的服务案例入选。中国服务实践案例中，阿里巴巴、京东方、中通快递等20家企业的服务案例将会入选。 记者从共青团北京市宣委员会了解到，福茂会期间将有1500名志愿者上岗，80%以上都是95后。这些志愿者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15所在京高校，以及石景山区的团区委和首钢集团。 据了解，福茂会志愿者岗位分为引导服务、咨询服务和会议服务、证件管理以及新闻宣传5大类，设有语言服务岗、翻译协助岗、签约服务岗、后勤保障岗等74个岗位。本届福茂会上1500名志愿者共同为宾客呈现了一场国际化、数字化的国际盛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天津市共有200多家服务贸易相关企业、机构以及单位参展，展示交流天津市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新成果和亮点。我们也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带来的报道。 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数字服务专题展区，在国家会议中心，云账户天津公司以独立展位亮相。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自由职业者所涉及的经济领域被称为零工经济，创造了8400多万灵活就业机会。云账户是零工经济的线上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服务于全国范围内8100多家平台企业和5500多万名个体经营者。成立5年来，各项经济指标跃升40倍，荣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261位。展会上，云账户展示了发展成就，并期待与更多平台企业交流合作。在本届服贸会唯一一个国内跨省域展区京津冀展区，来自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天津卡莱尔科技公司首次发布青鸟智能盘点机器人，在图书馆、仓库、超市等场景，机器人可以对各类图书和货物进行精准管理和盘点，大幅提升准确性和效率。公司联合创始人焦晓峰说， 我们是由北京中关村2018年搬到天津中关村的，现在重点包括研发生产都在天津了。北京留了一个商务中心，河北我们现在在雄安这边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把产品向全世界做一个推广。 作为首批12家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之一，天津经开区这次组团参会。目前天津经开区研究制定了天津经开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围绕数字服务产业相继引入和培育天河三号、华为数字经济示范基地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龙头项目和一大批中小数字服务企业。今年上半年，经开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2%。 再来关注河北的数博会，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城市治理和建设也翻开了全新篇章，数据驱动成为了城市进化的关键词。近年来，河北省各地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全面提升了城市的运行效率、质量和水平。聚焦2021数博会，今天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的报道，数字化赋能让城市治理更高效。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得益于智慧政务建设，仅在上半年，邢台市通过网上营业大厅、微信公众号、APP 办理的公积金业务就达到了3万多笔。邢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林坤： 我们通过系统打通和数据共享，以减材料为突破口，达到减环节、减实现、减跑动的效果。 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数据驱动是关键，为使数据迁移上云，打通信息孤岛。2019年，邢台牵手华为公司启动云上邢台数据中心建设。去年8月，邢台市大数据发展中心正式成立。目前，全市35家市直部门全部实现迁移上云，已建成数据开放、共享等6大平台和5大基础库，实现了120多项单项场景应用。以智慧城管为例，邢台市通过推广使用接掌巡查移动化办公平台接掌 APP。将发现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进行定位、拍照、上传至智慧城管系统平台，即可实现多部门之间的问题实时转办。不仅在邢台，近年来石家庄市高度重视智慧城市建设，依托智慧城市云中心，初步建成了行政审批电子监察平台、审监互动信息平台和市场监管风险预估平台，城市治理科学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 3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市滨海新区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更多千亿级产业集群，实现实体经济质与量双提升。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滨海新区工信局下属的信息技术创新中心成立于2016年，成立之初就是瞄准承接国家项目研发新型芯片。去年创新中心通过混改成立运营公司，今年一季度企业的营收就超过了去年全年。滨海新区工信局信息产业室副主任聂德雷说： 我们在这个股权架构设计上是员工持股给到占比80%，调动一线研发人员的这种创新活力。 相当于从改革完有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整个中心一共申请了33篇专利。 目前滨海新区已经拥有1000多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形成了以超算、曙光、飞腾、长城、银河麒麟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信创产业全产业链条。十四五期间，滨海新区将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滨海新区工信局局长刘环说： 借助滨海产业基金的设立，我们在其中呢设立一个100亿级的这个产业母基金，那么通过金融工具的引导，引入更多高科技的高成长性的企业到新区来落户，力争在十四五末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能够发展到2000亿的这样一个产值的规模。 十四五期间，滨海新区还将继续完善1+3+4现代产业体系，并结合5大开发区产业基础和各自优势，选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现代服务业6个产业作为全域发展产业，编制了421产业图谱，完善创新要素，打造更多千亿产业集群。 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沧州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采用了标准化、专业化生产，不仅为菜农提供优质的蔬菜幼苗，还吸纳当地600多人就业。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一大早，肃宁县万里镇张大人庄菜农张树林就来到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预定种苗。 一是离得近，节省了不少运费呀、路费呀；二是招人放心。这个标准化育苗啊，质量有保障，还免费给咱们技术指导。 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占地500亩，采用订单式生产方式，培育有10多个品种的蔬菜种苗。 合作社负责人张莎莎： 我们合作社实行现代化农业标准化、专业化、产业化生产经营，播种、浇灌、施肥等设施全部自动化。今年向周边地区提供蔬菜种苗3000余万。 不仅为周边菜农们提供优质蔬菜幼苗，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还吸纳600多名当地村民就业。除了土地流转租赁费，村民家门口打工又有了一份收入。 这鱼苗棚里边都是智能化的，俺们的活就是挑挑苗、剪剪苗，一个月还能收入个3-4千块钱。 肃宁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莎莎： 我们合作社每年生产优质种苗1亿株，年生产各种蔬菜2万吨，可以带动周边5000余户农户种植蔬菜，增收致富。 接下来关注医疗方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协和医院转化医学综合楼今天正式启用，7万多平方米的科研空间未来将会开放运营，为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以及生物制药企业等提供科研支持。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新启用的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综合楼就在门诊大楼的旁边，工程总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地下5层，地上9层。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吴文明介绍， 比如像我们的生物样本库啊，像我们的动物实验平台啊，包括我们的虚拟人平台啊，我们的临床研究病房呢有近300张床，从这里面可以进行临床的1期、2期、3期的研究。一方面呢服务于我们国内医药企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北京协和医院将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核工业、华为公司、联影集团等机构合作研发。 像联影合作开发了我们国内的像 PET 呀、核磁啊、CT 啊这些设备，我们还跟华为一起开发的，比如说智慧医院啊、数字化的医疗装备啊，不可能所有的医学生都在人体上做教学的实验，那么我们就跟北航共同开发了虚拟人的研究平台，医学生呢就用人工智能和虚拟影像的技术，然后模拟人体内的实景，提高医学生成长的这个速度。 目前协和医院转化医学中心每年为企业提供药物临床研究达300-400项，为临床医生和科研工作者发起的临床实验每年有1000多项。未来转化医学综合楼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将开放运营，为社会中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生物制药企业等提供科研支撑。 我们的细胞平台，这里面可以进行单细胞测序、类器官的培养、全世界最新的细胞学的研究。我们这里头有我们生物样本库的总库，还有我们的动物验证平台，也就是我们全国有好的项目都可以用好我们这个国家的平台。除了这个空间以外，我们提供的是大设施，包括一些我们的世界最先进的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装备设备，都是开放共享的。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为方便群众就医看病，目前天津市正式在部分2、3级医院开展夜诊服务。下一步，天津市将在各级医疗机构逐步推开夜诊服务模式，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请听天津台记者张清淼的报道。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针灸科主任医师张金伟说，现在科室可以保证在周一到周五的5:30到8:00夜诊时段由一名医生出诊。 我们医院提供这个夜诊服务啊，主要是面对什么群体呢？第一个是白天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来看病的病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一些老人那个子女不在，蹲着下班，就是来看看门诊啊什么的。现在的夜诊量也在增加，包括新冠号的，还有一些个预约到晚上做治疗的。 据了解，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是在7月19号试点推出夜诊服务的。门急诊办公室主任洪伟说，截至目前，医院已经为300多名患者提供了夜诊服务， 包括心内、肾病、脑病针灸科，以及我们的呼吸科、内分泌、妇科、儿科，由不同层级的医师来承担这个夜诊。有主治、副主任、主任号，就跟我们提前1周公布医师的出诊信息，就包括我们的心电图也是1到5全程跟诊的，还有就是所有的化验室啊、CT 室、放射呀、B 超啊，他们也是跟我们常日是没有区别的。 医科大学总医院则是在6月1号在本市最早推出夜诊服务，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肾内科、皮肤科等12个科室开设了夜间门诊，出诊的医生全都是院内知名专家。截至目前已经有3000多名患者在夜诊时段前来就诊。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方面，国家卫健委五号通报，9月4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上午，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陈斌通报，2021年9月4号，广州市越秀区在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中，排查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呈阳性人员。接到通报后，流行病学调查快速展开。该人员徐某为越秀区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女性，42岁，从事送餐和清洁房屋等工作，其所在隔离酒店现有工作人员56人，在住的隔离人员103人。八月份以来，该隔离酒店累计报告了7例境外输入感染者。 该工作人员8月30号均在隔离酒店居住，9月4号的近5次常规核酸筛查均为阴性。而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该人员与隔离酒店9月4号报告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基因测序高度同源。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该人员于9月1号以后被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初步判断，徐某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相关联。经省市专家的研判，社区传播风险较低。 继续来关注。兰科植物中极其罕见的原始类星双蕊兰，被称为兰科的活化石，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属于珍稀濒危植物。近日，11株双蕊兰现身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10株以丛状形式生长。据介绍，双蕊兰隶属于兰科双蕊兰属，是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珍稀濒危植物。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首先来关注东京残奥会的消息。昨天晚上，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决赛，中国队遗憾地不敌荷兰队，收获亚军，同时创造了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我觉得拿到银牌已经历史性的突破，我觉得已经很开心很好了。 中国轮椅女篮用一枚银牌结束了本次东京残奥会之旅。在9月4号晚上结束的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1-50输给了荷兰队，获得亚军，并且创造了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队长林穗玲在总结本场决赛时说，攻防两端球队的表现都不太理想。 进攻方面我们的命中率会低一点，然后投篮啊都不够坚决，然后防守对于他们的重点人没有防好。 在小组赛阶段，中国队的姑娘们曾经以7分优势战胜过荷兰队。本场比赛中国队沿用了半决赛击败美国队时的首发阵容，但队员们在第二和第三节手感不佳，其中第二节仅得到2分，而2018年世锦赛冠军荷兰队则是渐入佳境，中距离投篮屡屡命中，将分差拉大。中国队主教练陈奇在赛后表示， 大家还是尽力了，但虽然有一些小遗憾，可能跟这个体能啊，我觉得还是 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虽然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但中国轮椅女篮在本届残奥会取得了6胜1负的战绩，其中两次逆转战胜强敌美国队。林穗玲说，通过这次残奥会的历练，无论是担任队长的自己，还是队内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年轻队员们，都得到了成长。 经过这次比赛，他们往后的心态啊、经验啊什么的都更丰富吧。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收获到银牌，突破历史，战胜自己已经很好了。 今天东京残奥会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李昭燕斩获了男子马拉松 T46 级冠军，程和方、麦建鹏、屈子墨在羽毛球赛场上各夺一金。至此，东京残奥会所有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96金、60银、51铜，共207枚奖牌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今天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将会担任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1993年出生的张雪梅，曾经获得2018年雅加达亚残运会和2019年全国残运会的冠军。本届东京残奥会上，张雪梅和她的队友勇夺银牌，创造了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在残奥会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继续来关注冬奥会方面消息。冬博会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昨天推出了多场论坛活动。在上午进行的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中，中外大咖云集，专家学者、业界代表共同展开交流。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奥运城市发展论坛中，北京冬奥会和后奥运时期北京双奥遗产传承以及奥运城市发展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志军表示， 遗产工作是冬奥筹办的重要内容，我们制定实施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从七个方面、35个领域着手发力，努力为主办城市留下宝贵财富，实现奥林匹克运动与城市发展的共赢。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杰也谈到首钢在奥运遗产传承方面的想法。 围绕着冬奥会的举办，我们很多的设施在未来还有153天啊，就要得到一个检验了。从现在看啊，大家对这片这个留下来的这些设施今后怎么使用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是这样想啊，我看到呢，冰雪运动发展好的城市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空间里边啊进行的这种运动，哎，我觉得特别自然。所以我们这个园区里边留了非常多的空地，大片的中小块的啊，我觉得在冬季啊都能成为一个和自然融合在一体的这样一个天然的冰场或者雪场。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我们在冬奥会以后，我们把这片土地让它产生更多的价值，真正让市民喜欢它、热爱它。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所在的小海坨山海拔2198米，拥有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经过了3年的艰苦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正式投入运营，从冬奥村到山顶仅仅需要半个小时时间，为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一起来听报道。 高山滑雪被称作冬奥会皇冠上的明珠，它对场地的设计建设要求标准极高。近日，随着 A1 A2 索道通过检测，标志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正式投入使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索道运营副经理赵振阳介绍， 高山滑雪中心这个索道系统共有9条架空索道，还有2条这个脱险索道，全长是10.3公里，串联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吊箱索道总共有206个吊箱。赛事将承担的重要的运输保障任务。 A1 A2 索道通过国家索险中心的监督检验，标志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全部索道正式投入使用。 高山滑雪中心索道串联起延庆冬奥村及高山滑雪中心各个区域，索道运力最高时可达每小时3200人，最高运行时间是每秒6米，每个吊箱最多可乘坐8人，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索道系统。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负责人吴高盛说， 这个吊箱可以坐8个人， 这个门呢都是自动的，等到他们现在是在出发的位置，等马上要出站的时候，它会自动关闭。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还是有窗户的，咱们可以通风，这样呢保证大家在吊箱里面随时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整个吊箱的这个视线是非常好的。 嗯， 在这里呢，我们现在是奥运村的起点，等一下呢，我们坐在缆车上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奥运村的全貌，还有我们整个国家雪车雪橇的一个范围。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四号，阿富汗塔利班与民族抵抗阵线为争夺潘杰希尔省控制权的冲突持续，双方都声称在当地占据上风，但都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潘杰希尔省是阿富汗34个省份中唯一未被塔利班控制的地区，目前潘杰希尔的事态无法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据报道，喀布尔的朝空鸣枪事件已经造成17人死亡，41人受伤。塔利班发言人呼吁不要无故鸣枪。另外一方面，卡塔尔驻阿富汗大使哈贾尔四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一个技术小组当天重新开放了喀布尔的卡尔扎伊国际机场，以接收外来的援助。 此外，美军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中撤走超过30000名阿富汗人，美媒称当中10000人需要接受额外的审查，华盛顿更是怀疑其中约100人与恐怖组织有关。一名联邦政府执法部门官员表示，美军撤离行动仓促，情报部门需要花费很大努力评估其是否构成威胁，部分人的筛查程序在海外进行，一些人则在美国境内接受调查，强调不会容许可疑人士进入小区。 国际方面，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军最高将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四号接受了该媒体采访时称，在美国撤军之后，阿富汗很有可能陷入内战。他还表示，如果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美国会在机会出现时继续在阿富汗实施空袭。 继续来关注黎巴嫩。应黎巴嫩的要求，叙利亚同意经叙领土向黎输送来自埃及的天然气和来自约旦的电力，以缓解黎能源短缺的问题。由黎巴嫩看守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代理外交部长阿卡尔率领的黎代表团四号访问了叙利亚，和叙外交部长梅克达德等叙官员举行会谈。这是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黎政府访叙的最高级别代表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黎巴嫩副代表希金斯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黎巴嫩经济崩溃、政局不稳和新冠疫情等诸多危机，让该国约占总人口1/3的少年儿童陷入到困难的境地，他们的未来令人担忧。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说，一年来黎巴嫩贫困日益加剧，74%的人口陷入贫困。希金斯说，由于危机没有缓和的迹象，生活在黎巴嫩的210万少年儿童的未来尤其令人担忧，其中64%的少年儿童需要支持。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网站目前显示，一些澳民众近期发起在线联署请愿，呼吁澳方尽快允许进口中国的新冠疫苗，以应对澳严峻的新冠疫情，解决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据澳联邦议会网站的信息，截至到当地时间4号下午的2:30，在编号为 EN3158 的请愿书上，已经有7979人联署，距离签名结束时间还有19天。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目前美国各地迎来开学季，大量学生返校，但新近发布的数份报告显示，随着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在美国传播，全美新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住院病例等多项数据近期呈上升之势。 当地时间4号，法国14万人参加游行活动，反对健康通行证的措施，其中巴黎1.8万人参与。这是法国连续第8个周末发生反对健康通行证措施的游行活动。根据法国内政部4号晚间发布的统计数字，法国各地当天有14万1655万人参加了游行活动，其中包括巴黎的18425人。 继续来关注，距离飓风艾达登陆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路易斯安那州仍在努力从毁灭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该州仍有数十万人没有电力供应。艾达是美国本土历史上遭遇的第五大飓风，在路易斯安那州已经造成了至少11人死亡，南部一些地区降雨量超过13英寸，一些社区被整个淹没。 巴西农业部当地时间4号称，巴西当天确认发现两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根据巴西和中国签署的双边协议，巴西即日起暂停向中国出口牛肉。巴西农业部4号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两例疯牛病病例分别发生在了米纳斯吉拉斯州以及马托格罗索州。3号，巴西政府已经根据国际规范，正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了上述病例，相关牧场已经被隔离。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乘坐的汽车当地时间4号晚遭到了一名手持锄头的男子袭击，车窗玻璃被砸碎，嫌疑人被当场逮捕。日本警方称北野武和他的司机没有受伤。报道称事发在东京一家电视台内，北野武当晚在日本 TBS 电视台一档直播节目中亮相。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9月3号下午，2021年服贸会首钢展区3号馆内，第六届炫彩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动开幕式上，北京演艺集团大型舞剧《五星出东方》的精彩片段《丝路魅影之灯舞》首次在剧场外上演。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天津交响乐团在团长、国家一级指挥董俊杰的协领下，3号晚在天津礼堂大剧场上演钢琴协奏曲《黄河》《黄河大合唱》交响合唱音乐会，将这两部震撼之作同台呈现，带领观众重温响亮的音符与激昂的时代。 平津战役纪念馆日前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展览送进了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为正在参加军训的新生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党史课程。该展览通过20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而参观结束之后，身着迷彩服的天大新生们也纷纷表示，要外迈稳步子、扎实本领，传承前辈的井冈山精神，把青春的力量融入到中华复兴的滚滚波涛当中。 再来关注旅游方面消息，昨晚为期一周的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在八达岭长城开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2021长城文化旅游精品线路现场发布，10条市级旅游路线包含居庸关长城、八达岭长城、八达岭水关长城等多处长城沿线景区。 各区呢也将会推出不同特色的游长城活动，密云区围绕长城国家公园建设内容，推出了探访长城抗战遗迹、追忆百年红色历史主题活动，利用好古北口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其他长城沿线各区也结合自身的特色，推出一批小而精文化探访线路，串联了各区内的文物点、老字号等文化元素，汇集体验区域文化特点的景点、民宿等等，展现长城沿线文化遗产、红色遗迹等等。 服贸会期间，石景山上线百变金刚、博物惊喜、潮玩打卡、石景红旅4条旅游线路，方便游客在参观服贸会之余深度了解首钢这座百年老厂的华丽巨变和西山永定河文化魅力。另外，服贸会首钢园展区2号馆、新落户首钢园的辽仓艺术馆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搬进了石景山展区，展区还将开展金漆镶嵌互动表演、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展示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3集，第一篇在宛平敌占区人民心目中的八路军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4年，由浩兰演播。 我们一村一村地伸向宛平，紧紧地靠近了南苑。那里森林像青纱帐一样密，只是比青纱帐深得多，也高得多。我们的行列来到这里，马上人民便起了骚动，彼此问着，这是什么军队呢？可不像是兵啊。有的用惊奇的眼光一直看着我们，不说一句话。最有意思的是，在接近根据地的人民，他们听说过八路军能打鬼子，传说着神八路的种种故事。有的人以为八路军们像黄三太、黄天霸之流的人，有的老人们摸着胡子拉长腔调说：“神八路，为什么叫八路呢？”另一个抢着说：“八成是按八卦排下来的了，真是神八路啊！说打那儿就打那儿，来无影去无踪呢。”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白胡子老人，见我去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看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像多年的老故交一样。最后，他哽咽着说出一句：“你们可来了，好啊，救命吧！”说着，眼里含着泪花，我这心里猛地一阵热，又一阵酸。我们深入这一带，那里的人民正愁得死去活来，要7000吨粮食，限10天交齐，这是伪警察所的命令。恰好我们赶到那儿，我们的某队长听说了这件事情，发了火。他说：“妈的屁，搞了他！”夜里，一个分队去了，伪警察们没有丝毫防备，我们便像摘甜瓜似的把警察所端了。这消息比风刮的还快，一村传一村，都说：“咱们的队伍来了，处处为咱们的队伍来了。”老人们不会说八路军是人民的救星，都说八路军真是救命星。 第二篇，子弟兵在防来捉平原上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4年，由浩兰演播。 今年麦子丰收，敌人看着这些麦子红了眼。涿县伪县长、伪保安队长、新民会，这群无耻的奴才们，为了效忠于他们的主子，都亲自下乡来到城方、孙庄子一带。不管你种麦与否，凡有地的，一律按亩数交出麦子来，并限令3日交齐。如到期不交，就要动手直接抢。谁愿意把一年汗血换来的麦子让敌人抢走呢？这时我们政权及团体广泛地向群众进行了反抢麦的动员工作。一，打下的麦子 迅速进行坚壁。二，誓死不给敌人一粒麦子。三，敌人进村一律不许支应，保甲长要带领群众跑，干部不跑者以资敌论。四，敌人来抢麦，我们部队要坚决地打。我子弟兵为了保卫防来捉三线的麦子，正当拒马河水爆发之际，冒着倾盆的大雨，黑夜挺出山外，与山外人民一起开始浴血的保麦斗争。7月6号，我们一个连到边家庄，24个伪军压着2汽车麦子走过来。伪队长闻枪逃命，其余伪军慌张地抵抗了几枪，即跪在地上拖枪大喊饶命。战斗只用了15分钟。我缴获步枪13支，驳壳枪1支，步枪子弹800发，手枪子弹20发，手榴弹30枚，油1桶，毁汽车2辆，打下麦子12000余斤，我无伤亡。7月7号，西城方的敌人因连日遭我打击不敢动，打电话向城里求救兵来接他们。前边有一个骑骡子的特务向后边摆了摆手，伪军队伍就散开不走了。我们的埋伏兵立刻都追上去，机枪手榴弹打了个热闹。伪冯的队长开枪逃命，把军装全丢了，只穿了背心和短裤，狼狈到极点。这次我们生俘伪军2名，缴获步枪3支，自行车4辆，打伤伪军6、7名，我无伤亡。7月10号，有敌人30左右，伪军120余名，斜炮1门，机枪2挺，押送拉麦子的大车13辆，其中还有涿县伪县长。当我正要进行歼灭之际，忽然从涞水增援来了100敌人，敌转退为攻，当下向我们来了个反冲锋。我们英勇的2连指导员们再度冲上去，剧烈白刃肉搏展开了。敌死6名，重伤5名，伪军伤10几名。我二排排长与支书在这次搏斗中壮烈殉国，但是13大车麦子在我们坚决的保卫下终未被敌运走。这次出击是那样剧烈的转变了防来捉平原斗争的形势，敌伪被我打得恐慌万状，出据点不能自由的行走一步，许多伪军见到敌人架势不行了，纷纷的回家不干了。4年了，防来捉敌占区人民又重新见到了比过去更坚强的八路军，他们清楚认识了只有八路军才是保护人民利益坚决抗战的军队。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